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空城计》。《空城计》取材于《三国演义》，叙述三国时期蜀将马谡失守街亭，诸葛亮空城退敌并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故事，又称失空斩。剧中重点刻画诸葛亮用兵奇绝的智谋及军纪严明、勇于自责的品德，同时以马谡的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引为教训，富含哲理。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空城计》，改写刘长海，演播周正。 东汉的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曹魏的势力最大，想灭掉蜀吴，独霸天下。这一天，魏王曹丕命大都督司马懿率军兵发岐山，扫灭蜀汉。蜀相诸葛亮闻报司马懿兵发岐山，料定街亭是汉中咽喉要地，魏军一定来夺取，需派大将镇守，方保无虑，就传令升帐。赵云、马岱、王平、马谡等众将闻令进帐参见丞相。诸葛亮说，探马报道，司马懿兵发岐山，必然夺取街亭。我想街亭乃汉中咽喉要地，需派一员大将前去镇守，不知哪位将军敢当此重任？参军马谡上前躬身答道：启禀丞相，末将不才，愿带领人马镇守街亭。诸葛亮说，那司马懿虽然年迈，却机智多谋，用兵如神，将军千万不可轻敌。马谡说，嘿嘿，末将跟随丞相征战多年，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街亭。诸葛亮脸色一沉，街亭虽小，干系重大，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马谡嚷道，丞相若不放心，末将此去倘若失守，愿当军令。军中无戏言，愿立军令状。诸葛亮随即传令当帐立来。兵卒取来了纸墨，马谡一挥而就，写完了呈给诸葛亮。诸葛亮仍旧不放心，又派王平为副将协助马谡共守街亭。临行的时候嘱咐二将，今逢大敌，非比寻常，且不可麻痹大意，此番到了街亭，必须要靠山进水，安营扎寨，安营之后立即画一地形图送来我看。二人领兵出帐以后，诸葛亮派老将赵云镇守烈柳城，马岱押解粮草。且说马谡、王平率军来到了街亭，下马登山踏勘地形，到达山顶，马谡哈哈的大笑起来。王平即问， 元帅为何发笑？马谡用手一指，你看这街亭，依山靠水，只有东西一条道可通，真乃坚固之地。丞相太小心了，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镇守不了。我想就在山顶扎营安寨，居高临下，得观四方，战守自便，必成大功。王平忙说，元帅，你我临行之时，丞相再三的嘱咐，必须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若在山顶扎营，卫兵一到将此山团团围住，如何抵挡呢？ 哎，司马懿兵到，只能从下往上攻，我们在高处多用滚木雷石从上打下，势如破竹，有何虑哉？ 王平忙躬身劝道，元帅此言差矣，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是绝地，如果卫兵断我汲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 马谡大嘴一撇，嘿，昔日韩信背山为寨，置死地而后生，倘若卫兵断我水道，我军必死里求生，以一当十，踊跃杀敌，何愁卫兵不败？ 王平再三劝谏，马谡执意不听。王平无奈，躬身说，元帅执意在山顶扎营，末将不敢相强，请元帅拨一半人马给我，在山下扎一小营，以作策应。 马谡沉思了片刻说，也好，但有一件，破敌之后你不要抢俺的头功啊。 王平连忙说，不敢不敢，惹惹而退。马谡就在山上扎营，准备滚木雷石，王平率本部的人马靠山近水扎一小寨。安营以后，越想越担心，马谡不听我良言相劝，执意在山顶扎营，倘若街亭有失，如何是好呢？忽然想起临行之时，丞相命我扎营以后速画一张阵型图汇报，于是王平命人铺纸磨墨，详详细细地画了一张阵型图，派人连夜送交丞相。诸葛亮接到阵型图，细细地观看，不禁大吃一惊，拍案大怒，好一个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老夫再三的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呢？看来街亭难保，西城也危在旦夕了。急忙传令，速取烈柳城，调赵老将军星夜回营，不得有误。不出诸葛亮所料，第二天上午，探马来报，街亭失守，司马懿大军向西城而来。诸葛亮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司马懿来得真快呀！人言司马用兵如神，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啊。这西城兵将都被我调遣在外，赵老将军又赶不回来，城中仅剩下一些个老弱残兵，怎么能够御敌呢？倘若司马兵到，岂不是束手被擒吗？这急得诸葛亮浑身是汗，搓着手在帐内踱来踱去，苦思冥想。猛然诸葛亮停住脚步，向天祷告，愿先帝保佑，西臣得失，汉室兴败，在此一计了。说完 传令老军们觐见。帐下的老军们也听到了司马兵发西城的消息，个个胆战心惊啊。今听丞相传唤，想来有退敌之计，连忙进帐跪倒参见丞相。诸葛亮镇定自若，慢慢地说，今有司马进犯西城，我命你们将城门大开，打扫街道，司马懿兵到，不得惊慌失措，违令者斩。老军们领命退出了帐外，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了。老李头说，哎，我说伙计，咱们丞相八成老糊涂了。众人就忙问，怎么了？老李头说，司马懿大兵到此，丞相不将城门紧闭，反将城门大开，岂不是老糊涂了？众人都说，是啊，你一言我一语，就惊动了诸葛丞相。诸葛亮信步出帐，就问尔等为何议论纷纷呢？老君们急忙跪倒。老李头禀道，非是小人们纷纷议论，司马懿大兵到此，您不但不闭门严守，反将四门大开，叫小人们怎么不担惊害怕呀？诸葛亮说，国家大事用不着尔等劳心。老赵头忙说，话虽如此，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西城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要路，您得拿个主意才好啊。诸葛亮微微一笑，用手一指四方，尔等放心，老夫已在城内埋伏下10万神兵。老军们听说城内埋伏着10万神兵，这才放心的叩谢丞相，拿起了笤帚向城门走去了。边走还边说，嘿，怪不得丞相不慌不忙呢，原来城里头有10万神兵呢。老李头说，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大伙儿说，你呀，肉眼凡胎怎么瞧得见呢？丞相胸有妙算，让咱们开城门扫街道，咱们就扫，错不了。老军们把城门打开，在城外打扫街道。这时候诸葛亮衣冠楚楚，有两位童子陪同，缓步登上了城楼，摆下了香案，焚香抚琴，静待司马大军到来。再说司马懿夺下了街亭以后，听探马报道，西城里竟是些个老弱残兵，乃是一座空城。司马懿大喜，真乃未知鸿福也。西城兵力空虚，正好乘机攻入西城，活捉孔明。兵贵神速，随即命人马急奔西城。到了城下，司马懿和众将大吃一惊，只见城门大开，几个老军在静静地打扫街道，城里边没有一兵一卒，只见城楼中央香烟袅袅，诸葛亮正襟危坐，低头抚琴，身旁两个童子，一个捧剑，一个摇扇，镇静自若，旁若无人。司马纳闷了，适才探马报道，西城乃是空城啊，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呢？他正犹豫呢，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就说了，爹，城头未见一兵一卒，实是空城，何不趁此机会杀进城内，活捉孔明？呸，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 那孔明出世以来从不弄险，今天城门大开，必有埋伏，待老夫听一听。 说罢，催马上前，来到了城楼之下。只听城楼上旋律流畅，优美动听，诸葛亮边抚琴边唱：诸葛亮，我在城楼把驾等，等候你到此谈谈心，城外街道打扫净，准备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境，早预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我只有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抚琴。司马懿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六神无主，再看那些个老君一个个的低头打扫，旁若无人。司马懿向着众将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弄险，你们听了琴声抑扬顿挫，旋律流畅，不乱不错，肯定城内设有伏兵，我等如贸然进城，必被他擒。老夫意已决，不必多言，速速退兵，兵退40里。诸葛亮和城下老君看见司马大兵退走，欣喜异常。他长出了一口气，轻轻擦去头上的汗珠，躬身施礼，多谢神灵保佑。诸葛亮回到帐中，有人来报赵老将军回来了。太好了，诸葛亮忙出帐相迎：哎呀，老将军啊，刚才司马懿兵临城下，被老夫用空城计将他炸走，我想他必然返回来，老将军快率军抵挡一阵。赵云领命，提枪上马，带领着部下出城30里等候迎敌。再说司马懿兵退40里，正准备安营扎寨，探马来报西城确是空城，老君已回城内，四门紧闭。司马懿将信将疑，下令复夺西城。大军正行进中，忽听一声炮响，冲出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司马懿喝问：何人敢挡老夫去路？常山赵云。司马懿命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合击赵云。那赵云老当益壮，威风不减当年，抖擞精神，力敌二将，只杀得司马兄弟二人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落荒而逃。赵云也不追赶，得胜回城，保着丞相连夜回汉中去了。司马懿听说西城确是空城，诸葛亮已经逃回汉中去的消息，追悔莫及，心说：诸葛亮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看来我司马用兵不如你诸葛亮啊。随即下令班师回朝。诸葛亮回到汉中，为赵老将军摆宴庆功，忽然有人来报马谡、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怒不可遏，传令击鼓声炸。此时马谡后悔不迭，悔不该不听王平良言相劝，失守了街亭，自知死罪难逃，跪在帐外听候发落。一阵鼓响，诸葛亮传令带王平。王平抱门而进，跪到地上。诸葛亮拍案怒斥：大胆王平， 不听将令，失守街亭，罪责难逃。本应与马谡同罪，念你劝谏过马谡，又送来徒刑，可免死罪，但活罪难容，重则40金棍。可怜王平被按翻在地，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赤出帐外。诸葛亮又下令带马谡。马谡浑身颤抖，被刀斧手押解着进了帐中，双膝跪地不敢抬头。诸葛亮想起了马谡不听将令，失守街亭，险些西城陷落，使自己也被擒，断送了汉室的江山呐，不由得咬碎钢牙。大胆马谡，临行之时，老夫再三的嘱咐于你，要你靠山近水，安营扎寨。王平多次劝你，你执意不听，偏在山顶扎营，致使街亭失守，累积西城，你罪责难容。刀斧手，将马谡推出斩首。马谡深知自难活命啊，忽然想起了年迈的老母，跪行了几步，痛哭失声：“丞相，末将未曾出兵，先立军令状，先失街亭，军法难容，理当斩首。只是家有八旬老母，无人奉养，末将死后还望丞相另眼看待我的老母，马谡纵死九泉，也感谢丞相的大恩大德呀。”说罢叩头碰地，痛哭失声。诸葛亮和众将见此情形，也心酸难忍。赵云、马岱等上前求情，诸葛亮说：“马谡，你跟随老夫征战多年，立有战功，本当将你饶恕，怎奈临行时当众立下了军令状，如今失守街亭，若不将你正法，何以服众？”心一狠，下令斩。刀斧手上前将马谡上绑，推出帐外。马谡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娘啊，儿再也见不到您了。”诸葛亮连忙喊：“招回来。”马谡被推回帐中，诸葛亮离位上前：“马谡啊，你言道家有八旬老母，难以忘怀，你死之后，我将你的俸银口粮拨在你母名下，以为养老之资。”马谡闻听，跪行几步，扑倒在诸葛亮的腿上：“多谢丞相，马谡虽死，也感念丞相的大恩大德。”众将个个垂泪。随即诸葛亮立身起来，擦掉眼泪，转身下令斩。鼓声响起，马谡人头落地。当刀斧手将马谡血淋淋的人头呈现的时候，诸葛亮忍不住的失声痛哭。赵云上前劝慰：“丞相既然斩了马谡，又为何落泪？”诸葛亮止住悲声，痛心地说：“哎，老将军，我并非是哭马谡啊。当初先帝爷在白帝城托孤之时说过，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我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了马谡，以致失守了街亭，也坏了马谡的性命。思想起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看京环》。杂剧《看京环》全名《青莲官长看京环》，是明代的一部公案戏，作者不详。全剧通过一只京环所酿成的冤案，反映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无法无天的丑恶嘴脸和罪恶行径，同时也展现了社会底层善良无辜的平民百姓饱受恶势力的欺压凌辱的苦难生活。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看京环》，改写戴深，演播周正。 宋代汴梁城内有李氏兄弟二人，兄长叫李仲仁，娶妻孙氏，生有一子名叫福同，弟弟名叫李仲义，娶妻王腊梅，两家一起生活，日子倒也富足和美。大嫂孙氏有个兄弟名叫孙荣，自幼勤学苦读，长大以后满腹文才，还没有进取功名，寄居在姐姐的家中为李家料理财务。由于他勤俭节省，日夜操劳，天长地久，就为李家积蓄起了很多的钱财。李忠义的妻子王腊梅是一个自私刻薄的泼妇，经常造谣生事，搬弄是非，挑拨李家兄弟的不和，在背后出主意啊，让李忠义把孙荣得赶出门去。一天，李忠义夫妻二人就到哥哥李仲仁的房中说：“哥哥，我家娶的是嫂嫂啊，这孙荣是谁呀？咱家可不能养活他一个大闲人，我们今天就叫他从李家出去。”李仲仁连忙的陪笑说：“弟弟弟妹，听我说一句，这孙荣虽是外姓人，可也没有吃闲饭，我家的钱财事务上上下下多亏他安排料理，既然你们容不得他，我可以让他到京城进取功名。”孙氏含泪说：“孙荣兄弟，今天正是良辰吉日，就辞别你姐夫进取功名去吧。”李忠义和王氏走后，李仲仁给孙荣拿了些个银钱作为盘缠。孙荣拜别了姐姐姐夫，他说：“今天辞别姐姐姐丈，日后若得高官，自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若是功名不就，我就是冻死饿死，再也不会登上姐姐的家门。”孙氏把头上的金钗拔下来交给孙荣，让他再典当些银钱，就说：“到了京城，不论得官还是不得官，都要勤捎些书信来，免得为姐挂念。”这时候二嫂王腊梅从屋中跑来了，讽刺地说：“哟，谁做官呐？孙荣做官？桑木官还是柳木官呢？ 这头头踩着那头头掀，掉在河里是个水判官。 李仲仁上前忙劝：哎，婶子，兄弟临行时候就别说这些个闲话了吧。 孙荣说：李家二位员外，你们是有钱的财主，我是没钱的穷汉，有道是人穷志不短。孟子曰：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谁能够是长贫和久富之人呢？我孙荣就此拜别了。 孙荣在李仲仁和王腊梅的嘲笑奚落中投奔京城求取功名去了。王腊梅设计赶走了孙荣，开始心里头十分得意，过了几天就又不满足了。他挑唆李仲仁呐，寻找机会闹分家。有一天他俩到李仲仁房外偷听，李仲仁在屋里头跟孙氏说：自从咱们兄弟孙荣去了京城，至今音信全无，令人惦念。前几天我听人说你们妯娌俩又争吵起来，为什么呀？孙氏叹口气说：哎，自从二老亡故以后，他说你我把家产独占，恶言恶语对我百般的欺负，你那兄弟又和些个酒肉之徒厮混，不务正业，长此以往恐怕是凶多吉少，所以争辩。 众人说：这倒也是，自从父母亡世，兄弟就不听我的教训，数次的顶撞于我，好生无礼呀。 李二两口子听到这儿就冲进门去了，说李大夫妇背后辱骂他们。那王腊梅呀，更是大吵大闹，不依不饶，最后叫喊着要分割家产，分造另过的话。李二就趁势请来了乡里的长辈抢作主张，家产终于不公平地分开了。兄弟李忠义得了多一半，李仲仁分到的很少。李二两口子很得意，心想家产分得好，酒肉吃不了啊，每日醉醺醺，欢乐直到老。李大李二分家以后就砌起了界墙，各自居住。从此李大倒也家门清净，少了许多烦恼。一天大嫂孙氏被街坊请去吃饭，儿子福同也就上学了。李仲仁正闲坐在家，忽然来了个王婆婆。前两年呐，这个王婆婆家中生活十分的艰难，把她家中的一对金环当给了李仲仁20贯钱。如今本利已经是40贯了。今天王婆婆拿着40贯钱来赎回那一对金环。进门来，她向李大道了个万福，说明来意以后，李大表示只要王婆婆20贯本钱，利钱就不收了。说着就把那一对金环拿了出来放在桌上。王婆婆一听不收利钱，分外的高兴，上前抓起了金环就走了。走到了中途才发现金环只拿了一只，他就急忙忙地转了回来。李大在家里看到桌上还剩下一只金环，就想把它给藏起来。这时候王婆婆上气不接下气地进来了，见到了李大就说：哎呀，李员外，我只顾着欢喜了，金环只拿了一只，还有一只环忘在你桌子上了。李大就说：你这个人，一双环你都拿去了，没有撇下呀。王婆婆笑着说：李员外，不要取笑于我了，快快拿来吧。李大坚持说没有，王婆婆就让她伸出右手， 李大伸出了右手，没有金环。王婆婆又让他伸出左手，这左手里李大正攥着一个金环。情急之下，他竟将金环放进了嘴里，加上了紧张，金环不上不下就卡在了喉咙之中，一时感到窒息憋气，生命垂危，就急急地书写了一张文书留下了，随即身亡。见此情景，王婆婆惊慌不已。经过查看，才知道李大是吞金环，是噎卡而死。王婆婆想，唉，原来这李员外是个爱小便宜的人呐，以后要是不打官司便罢，要是闹出事儿来，我这只金环还可以做个物证啊。王婆婆走了以后，福童就放了学，他跑进门来呼唤着爹爹，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见到李大睡在房中，仔细一看，发觉爹爹已经死了，福童慌忙地唤回了母亲孙氏。孙氏一见是慌乱不已，惊慌之中发现李大身旁有一张遗书，上面写着：“我不慎燕雀金环致命，孙氏回家后将我喉咙里的金环取出，休叫李二王氏知道，若要知道也休要告官，便是告官也休要告到本地的官衙。”见到遗书，孙氏泪如雨下，悲痛不已。孙氏正要去取李大喉咙里的金环，李二和王氏就进了屋门。李二见哥哥突然身死，就厉声地责问孙氏。孙氏把遗书拿给李二夫妇看，李二说，原来哥哥竟是吞咽了金环致命，他命孙氏快把金环取出来给他，免得见官。说着就假哭起来，哥哥呀，这环儿可把你的性命给断送喽。二嫂王腊梅眼珠一转，顿时有了鬼点子，她说，李二，你好不明白呀，这孙氏定然是有了奸夫，他们合谋害死了你哥哥，那遗书分明是他们捏造下的。李二当即随声附和，王腊梅忽然又哭叫了起来，哎呦，我那苦命的伯伯呀，你死得好不明白呀。李二夫妇是一唱一和的，咬定了孙氏和人合谋害死了他哥哥。王氏假哭了片刻，就拉过了李二说，快去问问那孙氏贱人，这件事是官了还是私了。李二就问，官了怎么样，这私了又如何？二嫂说，私了嘛，让他把家产和福同孩儿都留下给我们，他自己离开这个家。要是官了啊，咱们就拖他到衙中见官，自古道杀人偿命，要那贱人偿命。孙氏听罢是又气又恼，就说，你们不要气人太深，我心中没鬼，我怕什么，我宁愿和你们去见官。于是李二夫妇就拉着孙氏一起去到了官衙。李忠义、王腊梅是气势汹汹的拖着孙氏和福同来到了官衙的堂前，鸣鼓喊冤。带上堂去，李二就说，青天大老爷，小人名叫李仲义，汴梁人士，哥哥李仲仁，嫂嫂孙氏。这孙氏贱人十分不贤，私通奸夫，二人合谋害死了我哥哥的性命，求大人与小民做主啊，俺哥哥死得好惨啊。 谁知道这个县官竟说，这么大的人命之事，我哪里能够断得清楚呢？哎，快快快快，请出外郎来审。于是急忙就请出令史来。县官说，令史，这些人都是来告状的啊，你快快的审问他们吧。令史就问，谁是原告？ 李二回话说，小人李仲义是原告。 这令史不容分说，就命人将李二拖下去打。李二连忙伸出了三个指头，示意给他300银子。令史马上心领神会地暗示过去说，李二，你那两个指头瘸了吗？李二连忙又加深了两个指头，共5个指头，也就是说是500两银子。 令史了一声说，这便才是， 先不打你，说说你的冤屈吧。 李二连忙跪下说，小人叫李仲义，汴梁人士，家中嫡亲5口人，哥哥李仲仁，嫂嫂孙氏，侄儿福同，我老婆王氏，一家本来很和睦，谁想到嫂嫂孙氏勾搭奸夫，他两个人合谋杀死了我哥哥。小人可怜，令史大人，你要跟小人做主啊。 令史转过身来又问孙氏，孙氏就申辩道，民妇没有奸夫。令史故意的去问福同，你娘有奸夫吗？ 福同年幼，根本不懂什么是奸夫。 令史声色俱厉的拍案追问，吓得福同不知所措，就支支吾吾的说， 没。 令史就说，孙氏刁妇，你儿子说你有奸夫，你还有何话讲？ 孙氏说，我家老爷写下了遗留文书，他因何身死一清二楚，如若不信，令史相公可换来验尸的仵作验明尸身，我父侯内若有金环，民妇便是无罪，侯内若无金环，我愿认罪。 令史就派人叫来了一个叫沈成的仵作验尸。沈成就问，谁是尸亲呢？ 李二抢先地说，我是尸亲。 沈成跟李二低声地说， 这可是人命大案，要我验尸，你给我多少银钱呢？ 李二忙说，这尸体喉咙里边有一只金环，你验尸的时候啊，取出来交给我，我在银两上亏不了你。不过你要对大人说，喉内并无金环，此人乃是服毒而死。下堂之后，我再给你加上100两银子，如何？ 两个人说定之后，验尸的时候，沈成就将李大喉咙内的金环取出来藏起来。堂上令史就问，喉内有无金环？沈成回报说， 并无金环，乃是服毒而死。 令史指着孙氏说， 孙氏刁妇，你还有何话说？我看你是不打不招的贱皮肉，张骞，与我打。 孙氏大声地哭喊着，冤枉冤枉啊， 但还是没有招认。令史说，你不招吗？与我再打。 孙氏终于受刑不过，只得招认有奸夫，同谋将亲夫杀害。 就这样，孙氏被上了枷锁，下在了死囚牢中。 过了几天，仵作沈城的老婆因为家中缺少银钱，就拿着沈城验尸时候得来的金环去银匠铺倒换些银钱使用。来到了银匠铺就说：大哥啊，我这金环想倒换些个银子使用。银匠看了看金环就问：你要多少钱呢？ 200贯。 行，我先给你100贯，过一会儿再来取那100贯。沈城的老婆先拿上100贯钱回去了。说来也巧，王婆婆今天也来到了银匠铺，打算配上另一只金环，就对着银匠说：大哥，老身有一只金环，可能与我配上一只吗？若是配不上，我就卖给你。银匠说：喂，我这正好有一只，不知道配得上配不上。王婆婆说：哎，你拿来让我看看。银匠拿来了金环，王婆婆一看大吃一惊，就说：大哥，这环原来是我的，怎么到了你手里了？是方才一个妇人卖给我的，一会儿她还会回来。王婆婆就在店中等候。半晌，沈城老婆来取那100贯钱。王婆婆就问：这位姐姐，你这环是从哪儿来的？这环是我丈夫沈城送给我的。王婆婆一把就拉住她说：这环本来是我的，上面关系着一个人的性命呢。走，我要跟你去见官。不容分说，王婆婆就拖着沈城的老婆去到官衙。银匠见此情景，好不晦气。天哪，今天我不曾卖的1文钱，倒惹下了一场人命官司，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还是到张家湾卖蒜去吧。孙氏的兄弟孙荣，自从被赶出李家之后，风餐露宿，跋涉京城赶考，竟然金榜题名，状元及第。他先任太常博士，不久即升为国子监祭酒，又升到了参知政事之职。由于他为官廉洁清正，体恤百姓，圣上就加任他为天下提刑肃正联防使，敕赐事件金牌，命他去各地巡查案卷，并授予他先斩后奏之权。这一天，孙荣来到了汴梁开封府，命衙役张骞换来了重刑科司隶。孙荣说：本官亲奉圣上之命，来到开封府审阅案卷，革除利弊，文卷上若有差池，小心你们的前程。现有无签押的文卷？令史恭敬地说： 有文卷。 说完就递上了卷宗。 这一宗是李孙氏谋同奸夫伪造遗留文书毒害夫主的案子，犯人已经入了死囚牢中，案卷尚未签押。 孙荣心想：李孙氏莫不是我姐姐？又一想，这世上同姓同名的人多了，我孙氏门中怎么会生出这种刁歹之徒呢？就又放下心来了。可是当孙荣打开了卷宗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这遗书上的字迹分明是他姐夫李仲仁所写。再往下看，越发觉得案情严重，内中必有隐情。 姐姐孙氏自幼善良贤淑，安分守己，怎么会和奸夫谋害姐夫致死呢？这分明是众星之下，屈打成招。于是就命人速将案犯提出，亲自审问。当女囚孙氏来到了庭前的时候，孙荣见她正是自己的姐姐，就不动声色地问：孙氏夫人，你为何用毒药杀害丈夫？若有冤情，尽可申辩，本官与你做主。孙氏一听深冤有望，一时泪如泉涌，就将原委一一地说明。这时候王婆婆拖着沈城的老婆来到了堂上，于是案情大白。孙荣从容地说：一行人等听我下断，本县官吏贪赃受贿，驱赶好人，停职罢俸，杖责100；仵作验尸，受贿5弊，杖断80。李家二嫂惹是生非，诬陷好人，霸占家产，重责100。李二员外主家不正，杖责80。孙氏洗清冤狱，无罪归家，抚教幼子。下堂以后，孙荣叫来了王婆婆，赠给她10锭凤银，誓养姐姐孙氏到老。误看金环的人命冤案终于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